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周末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又到周末了，那些上了一天学的孩子们又可以休息了，都替他们由衷的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打开窗户发现窗外好像看不见什么东西，于是在骑车的时候戴了一个口罩的水水。 我还以为你说发现窗外看不到什么东西，以为自己的时钟错了，所以回去睡了一觉的水水呢， 以为我自己瞎了。 好吧，这里是微微一笑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了，这里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是 AM927。 那如果想收看的话，那了不得了，好多方式，比如说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现在就去好不好，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可以在我们的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实时的跟主播进行互动了。 我要在节目的刚开始承认昨天干的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我昨天看了2017快乐男生的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之夜。 这件事情需要用到承认这个动词吗？ 就是我看了快乐男生的就是全国冠军之夜的直播，网络直播。 然后呢，觉得他们怎么样？ 然后我真心的是觉得自己老了。 为什么？ 就当一个99年出生的18岁的少年说自己并不在意名次啊，然后他们唱的歌很多我都没有听过呀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还是应该多和年轻人接触接触。 比如我。 我觉得我就是和你待在一起加速了那个衰老的那个 进程是吗？其实直播间的小朋友们可能都还挺年轻的，大家如果在周六的早上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随时告诉我们了，你多大了呢？对不对？你有没有什么苦恼？来告诉我珊珊姐姐和水水哥哥。 快上车，快上车， 快 这里就是开往幼儿园的车。 对，今天是幼儿园之车。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那在好奇头条号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时段当中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网络科技的快讯。 大家可能会发现，其实我和珊珊是挺关注人工智能的。 对， 你觉得你关注人工智能的最基本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觉得好玩儿。 好玩儿是吗？ 嗯。 有没有觉得是因为懒呢？ 有可能。 有没有？ 嗯。我都懒得想这一件事情。不要让我想为什么关注它。 嗯。 你为什么要关注人工智能？你 懒。我觉得主要的我觉得懒是人类之光嘛。 嗯， 就觉得说好像很多自己需要做的事儿，如果有了人工智能的话，一方面准确率会提高， 嗯， 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就是耗费的那个体力和精力就没有那么多了。 嗯 嗯，所以说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一条消息是，人工智能的智医助理，医生的医， 嗯， 已经这个机器人已经首次的参加了医考了 啊。 那根据就是相关的消息报道呢，就是8月26日至27日，也就是大概三四天之前啊，然后在5、6天之前了，在国家计生委，然后安徽省计生委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下呢，科大讯飞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发的人工智能智医助理机器人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监督下参加了2017年的临床执业医师综合笔试测试。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考试都是一个考场一个监考老师，这个机器人考试是一个考场，就是有一个人专门监督他是吗？是一个中心监督下参加了考试，怎么着？他是会怎样？他是会抄还是怎么样？ 就是怕他作弊吗？ 可能是想看看他这个考试的全过程嘛。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也分享过机器人参加各种考试的那种资讯，就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像咱们这么灵活的五个手指头的嘛，他们拿笔是拿那个触尖然后去刻字，然后就还挺逗的，他有的时候会那个倒数笔画就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这个医药这个制衣机器人我估计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监督考试的。 而且机器人好像不能闭卷吧。 嗯， 他可以闭卷考试吗？ 他哪有什么开卷或者是不开卷的意思，他都在脑子里嘛，对吧？他都在芯片里，你总得把芯片拔了吧。那他就是一堆 铁。这不准带书呀。 他没有书，他从小就没看过纸质的书。 那对他来说应该没有闭卷和开卷的过程啊。然后呢，北京市的国信公证处全程公证。那此外呢，智医助理机器人的考试成绩也将通过全国考生来一同发榜。所以说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这样一个智医助理他在医学考试当中取得的成绩。 到底他考了多少分是不是？ 对。其实我 真的是觉得。咱们先来预测一下吧。对不对？ 我觉得不会太低耶。 应该不会太低， 我觉得应该不会低。 宋222来了，他说哇塞小白帽，哇塞黑袍子，咱俩的确今天是属于这种 混搭的风格。听起来就很像一个天使一样的小男孩和一个巫婆一样的老女孩。 周六一大早有必要这样吗？黑袍子听起来，你为什么不说像哈利波特呢？ 哈利波特里面的教授。 你一点都不像小男孩。想象力一点都不单纯。纸笔画眉欢，恭喜你，恭喜你在昨天晚上给我微博留言说明天早上我可能起不来了，今天战胜了自己来到了直播间。纸笔画眉欢说水水今天看着有点老。 我不信，你拿给我看。 你不信。 纸笔画眉画悲欢说水水今天看起来有点年轻。 你违不违心的。 纸笔画悲欢，你是不是没有睡醒啊？就整个的状态是不是没有调整过来？ 那个谁，为什么呀？为什么基因那点事儿这么对待我啊？基因那点事儿说珊珊穿的像哪吒。哪里像哪吒？是因为这个小飞袖吗？ 我觉得可能是。 哪吒那首歌怎么唱的？ 但其实我觉得你穿这样的衣服挺漂亮的， 对不对？ 就很适合学院风。 对呀、 虽然就是已经离开学校很久很久。 不对， 很久了。 是哈利波特那个魔法学院的教授。所以是学院风。 OK， 然后第二条关于互联网科技的信息呢，其实我看到的时候仿佛觉得学到了一门技能。就学到了一个新 get 到了一个新技能，就是你知道微信如果你点击原图发送的话，你除了在这个照片的制式上面选择就是会更清晰之外，你还会把什么样的信息发给对方吗？ 很想让对方看到我的美这样的一个心理信息。 哎，你不觉得有人给你发图片的时候发原图，你就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我也觉得，特别是他发的就是一个什么截图什么餐厅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发原图给我是要让我看清楚这个商标上的设计吗？请问 你说别发自己的那个原图的照片，也是有这种心理动机。 那除了美，就这样的一个永恒对你来说永远抹之不去的话题，那你还挥之不去的话题来说的话， 不是话题，是本质。 好，本质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信息会通过原图发送出去吗？ 我真不知，你是说技术上的问题吧？应该，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不点击原图，你发普通的图片过去，那会经过就是微信本身自己的一个加工，那它基本上就等于是说，首先压缩图片的那个质量，然后再其次是抹去你这个图片附带的照相的信息、照相的时间、地点等等这样的信息。但是如果你点击原图发送的话呢，你就会将这个照片本身的拍照时间、拍照地点等这些信息也附带全都发过去。所以大家要知道，下一次你原图发送这样的一个点击的时候，你不仅仅是提高了这个图片的质量，你同时还把你这个图片的照相时间和地点等等附带的信息也发送给了对方。 好害怕 呀。所以对方可以通过你的这张图片来判断你是在几点几分在哪里照的这张照片。 哦，我知道了，就以后不要通过微信原图骗人。就首先很吓人了，就是大家可以提这个醒哈，也就是说刚才水水告诉大家了，如果你在微信当中发原图的话，它其中不只包含着图片信息，还有图片背后的比如说你的拍摄信息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有电脑高手在那头收到我的原图的话，它可以破解，对不对？你这张照片到底是什么时候 破解？你就在电脑上打开这张图的属性，你就能看到这张图的就拍照时间和拍照地点了。 原拍照时间吗？ 对呀。 真的吗？ 应该是的，我在电脑上试过，至少你的那个储存时间和拍照时间是两个时间。所以说一定要大家注意，因为最近呢是在网上流传了一则叫做微信发送原图会隐私泄露这样的一个文章，就类似这样的选题。然后呢，腾讯是在昨天发表了声明，声明当中称，任何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都会在照片中记录位置、时间等信息。那无论你是用微信、短信、邮件亦或是其他的传输工具，用户在把原始图片发送给其他人的时候，就会把附送的信息也全都发送出去。那严格来讲，所谓的地理位置信息泄露是以微信这个软件没有关系的，而是以点击原图有关。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用户在朋友圈当中发送的图片会经过系统的自动压缩，所以说不是原始图片。 发朋友圈就没有问题是吧？ 对，发同朋友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要比如说通过朋友圈的图片来完整的展示一天的行迹，这个是子虚乌有的。就说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来判断他这一天的时间安排和地点的挪移。这样 为什么要通过朋友圈去判断呢？ 你知道现在很吓人的，就是因为我妈就整天给我发这种类似于就防骗然后要身体健康这两类的那种帖子嘛。然后经常会出现那种，就比如说她通过你的朋友圈就整个了解到你的生活状况，会让你想都想不到的那种骗术和那种就是弄你的方法。所以大家真的也一定要注意。 什么叫做弄你的方法呀？你说你这个 真的 用词遣句听起来好吓人。你知道刚才执笔画眉欢为什么说你今天有点显老吗？ 为什么呢？ 他说你穿那种宽松的白 polo， 又戴了一个小白帽，很像湖边钓鱼的爷爷。 我喜欢钓鲑鱼，喜欢钓鲤鱼。喜欢钓草鱼，喜欢钓鲫鱼。 那么请问在您的家庭附近到底是哪片水域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食用鱼类呢？ 叫做钓钓乐儿童游戏中心。 快停车快停车，这个幼儿园的班长智力有问题。好吧，刚才其实是一组这个科技的快讯哈。其实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如果是 哎，你有的时候告诉你的女朋友，我现在在跟网吧跟兄弟们打游戏， 嗯， 而这张照片其实是昨天拍的，那就不要传原图。 对，就不要传原图，因为传原图很可怕。 所以在微信当中跟别人聊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的话，就尽量不要传原图。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省流量。 哎，那这个新闻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为什么？ 因为就如果不是原图的话，同样还能感受到你的本质，这个信息我是 get 到，我是知道的。 嗯， 但是你不想。就是通过原图能够更加展现你的美吗？ 哦，可以啊，就是展自己的照片的时候是可以发原图的呀， 是可以的，对 不 对？ 不用怕暴露拍摄的地点和拍摄的时间嘛， 嗯， 只需要发过去，然后问 对 方 那 对 方不是会 美不美， 那对方不是会发现你发给他的照片全部都是拍摄于五年前？ 怎么可能？我会修图的嘛。现在发现只要把人拍上，其实最后发出来都差不多。别管拍成什么样，只要把人拍上就行，我会修的。孤独中旅行也来了，说水水你干脆钓美人鱼得了。 嗯，我也想、啊、 欢迎 钓不起来好吗？快停车了。这个幼儿园太疯狂了，还要钓美人鱼。 OK， 接下来还是关于科技和网络的一则信息。 嗯， 微信的用户接近多少了呢？来，珊珊大着胆子猜。 大着胆子猜，21。 你最近的胆子确实是有点大。 我胆子一直很大呀。 十亿了。 十亿是、 已经有十亿用户了。 嗯， 但是呢增速开始慢慢的趋缓了。 哦， 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有手机的人基本上都在用微信了。 对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再创造出一些新的用手机的人来。 嗯、也没有到什么这个前景了，基本上已经到了天花板了。对不对？ 也没有到天花板了，就是说它的整个趋势会放缓了。 要不然的话，就是微信研发出更加的，这个功能可以替代其他的常用软件，美图秀秀。 但其实我是觉得微信一直以来也在做这样的尝试， 嗯， 但这样的尝试并不是很成功， 嗯，所以他还是坚持自己最开始的这个功能比较有用，对吧？ 对， 就是这个联系的功能。 嗯，我们来看一下，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微信的月活跃的，就是每个月当中的 活跃 用 户量 达到了9.63亿。 哇。 同比增长是19.5%，那较2016年底的28%有所放缓。 嗯， 那 China Channel 的创始人马修·布伦南表示，这说明微信现在确实是在触顶。 嗯、 他认为他将达到10亿，但不会超过太多。 嗯， 那从2011年微信问世以来呢，他一直在追踪微信的发展，就这个人啊。然后他说，其实实际上在未来的3到5年，年度复合增长将达到4%，那微信的国内市场最终将涵盖中国所有全部的14亿人口。不过，他补充道，这可能需要20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嗯，所以说他觉得20年之后才有可能微信涵盖14亿的中国人口，对吧？ 对。 我们想象的这个，哎，微信覆盖了全中国的可能性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自己预测是需要20年的时间。 哎，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珊珊，你们身边有遇到过到现在都不用微信的人？ 有。 就是他就选择不用，他并不是不用手机， 是的， 他是用手机不用微信。 对的。 谁？一个朋友。 朋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领导。 嗯。 然后是一个很，其实不止一个人呢。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人。然后比较谨慎的人。 所以都是在50岁以上。 没有，应该还不到50， 40多 吧。我觉得应该年轻人不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应该年轻人都在用吧。 我现在就觉得你没有一个微信二维码，就好像你没有带身份证出门一样。 你经常会亮出二维码吗？ 就要扫二维码呀、就互相要认识的时候就举着二维码吗？然后你 知道我认识很多朋友的微信就手机屏保就是自己的二维码。 真的， 就把二维码做成屏保，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打开了呀，然后就直接哎来扫一下这样。 哇，好方便啊，这个技能。 宋22说好方便。那你开始用啊，是不是还不错？ 我这一点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的是，我总觉得每次我换了手机的屏保我的运气就特别差。所以我是一个不会换。 什么叫每一次换手机屏保你都觉得运气很差？那你为什么还持续换手机屏保呢？ 我就是试了三四次。 然后每一次都发生特别不好的事情、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换过屏保 了，再也不换了是吗？ 我就用它系统默认给我的屏保， 就是那个孤独的人在星球上的那个， 我是说手机的屏保 啊，手机屏保默认是什么啊？就是那个有点背景虚化的， 对对对， 蓝色、绿色的基调的那个，就是最普通的那个屏保。 哦， 好吧，刚才说到就是大家有没有认识不用微信的人，大家身边有没有呢？松二二说了，说传说白岩松老师也不用微信，这个传说水水可以证伪。 他是不用微信， 他真的不用微信吗？ 他真的不用微信。 所以你们班聚会的时候是怎么聚的？ 我们班聚会是用手机联系他呀，打电话发短信啊。 然后他说可以，然后你们在你们的微信群里，然后 他真的不用微信， 在奔走相告， 而且他不用微信的点就是也非常非常有他的风格，因为他说他不喜欢说谎、然后一般来说如果你有微信的话，大家就问说，哎，白老师你有微信吗？然后他肯定就说 有，加一个微信吧， 然后他说那就加一个微信呗、然后他说他肯定会不好意思拒绝、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真的就不用微信、 他从来没有用过微信就已经杜绝了所有人加他的可能。他都已经想好了，说就别人加我的时候我不想通过该怎么办，所以他不用微信，是不是？ 对，他真的就不用微信、 你觉得其实像刚才那个把二维码调成屏保有一个好处在于永远是别人扫你啊，你可以说来来我二码在这儿，你扫扫扫扫扫扫，然后我一会儿通过，其实你可以不通过 啊。是这样， 套路好深，对不对？ 天哪， 就是一方面又可以很方便跟别人建立起联系，然后你想通过可以立刻通过嘛、然后你如果不想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借口，对吧？就是我省去那个步骤，因为你打开微信让别人扫你，你不通过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昨天还碰到了一个朋友，就是他是我的健身教练，他给我放松完之后，我坐在那儿稍微休息两分钟，他坐我身边，然后他就开始打开我的微信朋友圈说，哎，看不见，哎，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说怎么还有人当面问呢？我给你放开好吧，给你放出来。对不对？就避免这种当面的尴尬、除非你碰到，比如说你打开手机现在通过，这种概率会比较小嘛。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在社交方面还是不要去把别人逼到某种尴尬的境地， 对吧？ 就如果别人不给你打开朋友圈的话，你就默认为这个人离你很远，他死了，好不好？ 好， 就不要就是去逼别人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一条关于网络的科技的信息啊，那就是昨天有三大视频网站怒告广告拦截神器，索赔300万。 才300万啊，听起来好少。 优酷、腾讯、搜狐三家视频网站 此处招商， 称他们是中国领先的视频的门户网站，然后拥有非常多正版的高清的影视的频道。经营的模式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在网站 APP 及视频节目的片头和中间放少量，放他们说的是放少量，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少量是怎么界定的啊，短时广告而收取广告费。第二种呢是用户开通会员观看无广告视频节目而支付的会员费。而这些都是为会员提供免费高清视频节目的收入来源。 你知道我最火大的是什么吗？就是各大视频网站我都是会员，我都是交了会员费的，为了免广告。 他要给你放一个会员推荐。 真的，我这件事情我真的很火大，我每次还要点关闭推荐。你知不知道我之所以付了会员费是因为我一秒钟的广告都不想看见。这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每次我还要手动点关闭推荐。 然后呢就是硕文一个公司，他开发的一个叫做乐网 APP 啊、被视为广告拦截神器。那为不少的视频爱好者是带来了福音，就是你只要安装这样的软件就可以拦截广告。现在他被告了、 应该的，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说什么，因为这是视频网站的谋生的方法嘛。 对吧 像这样的软件它其实应该的确是有点违背某些法律的吧？我觉得这几家视频网站会胜诉。 他肯定是胜诉的。他肯定是违反了一些法律法规的。 对的。 就是广告怎么能拦呢？对不对？广告是最重要的信息。 那是他们的命脉啊。但是才索赔300万，这个数字在我想象有点小。因为我觉得对视频网站来说，这些广告的费用其实是巨额的费用。 就是三家视频网站联合才索赔300万，所以他们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嗯，可能这个公司的市值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基础。 对， 所以他应该 就是告诉他说你这样做， 你不要再这样做了，你再这样做我可能就要弄你了。 但其实在这儿我是想跟大家讨论，就是我觉得在中国内地整个的就是知识产权和知识付费方面，大家对于视频啊音频啊什么的普遍的那个估价真的都太低了。就普遍我们有点拿知识或者拿这种影视的产权不当钱。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在国外，如果你是要看没有广告的电视的话，你是要付很高的费用的。而且就是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公共教育电视，都是不同的系统。然后你要看商业电视的时候，你广告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各种各样的广告。 所以商业电视就是一个广告集锦，是吗？ 所以不存在说你免费的看到很好的资源的这样的可能， 除非你付很高的费用， 除非你付很高的费用，或者你消耗你自己的时间。 明白了， 永远是等价交换。 对，但是在中国的确是免费的内容其实很多，现在开始要大家收费，慢慢的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 但你知道吗？我是听行业内的朋友说，就是某这个视频网站，它的会员的收入已经开始大于它的广告收入了。 很棒啊， 对不对？ 对， 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我愿意每，比如说我每个月付你10多块钱，然后你想这样的话，比如说1000万用户，你就有1亿。 对，其实说实话，是因为他们在很致力于推广自己的会员制度，他们在自己赞助的各种综艺节目里面，最后送那些明星的咖位的这个礼物，永远是他们的会员卡嘛，对吧？就他们很热衷于推广。再一个就是，其实现在视频网站的会员费用还并不是很贵。大家觉得我付了也就付了，这样好像省了一年的事儿，所以我有两点要说，咱们要警惕温水煮青蛙的情况，可能付两年就会变得很高，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既然付了会员费，就不要再给我推荐广告啦，真的很生气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的情绪真的有点奇怪， 为什么？ 就是你今天的情绪很容易出现神转折，就是你前面我就一直在 就是猛回头是吗？猛回头 都在表扬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我学你啊，你是这样的，你说我真的也是觉得，就是慢慢的大家开始有这样的付费的习惯，然后开始喜欢就付一些费用，然后去看到优质的这样的信息，但是要警惕温水煮青蛙，有可能一开始很便宜，也或者很贵了。还有就是我不想再看到广告了。 你不觉得很像欧阳超吗？你不是很喜欢欧阳超吗？我看到了，刚才有一个叫做一家的朋友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哈。然后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请点击关注，就不可以错过每天的直播了，因为每天都会出现，因为它会提醒你嘛，所以请点击关注好不好？新来的朋友们，也感谢一家。 OK， 那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马上一大波早餐就要袭来。 哎，最近新火的那个叫做盖是吗？还是 盖， 对不对？放首他的歌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啊， 火锅底料送给大家，一会儿见。我是不是又神转折了？ 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烧火锅，因为我讲礼貌，我讲很火又好。来跟头跳，一口熬下鸡油汤汤的跟头冒，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卡西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多人会几顿都哭，让俺的豌豆腐打起别地里青豆露，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摸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辣的台词不止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烧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发包的馍馍几个月才几号，老哥有两个帅的人一般很混，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空，老壳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送，不要老玩满地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大哥不用讲的太多， GAI 来喽， 笑着实现快走走，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地料，你笑猴哥，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那就一直往上，跟斗起场，练师傅渡口号，造就喊亮，开水来喽，给老子让，看不到路哈，我横冲直撞，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越路接爱你只有睡在房间，从来不跟交朋友讲啥子导演，过一登场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 Hold up， 少睡点觉，多看电报，富家富为娃儿上大上老，富楼找抄衣服和帽， Rap star 都需要被平衡好，问题都丢给你，国人迹象假装成功里都没点形样，中国血液在我身上流淌，祝你有朝一日活得天亮，老将军后哥你是猴哥地料，你笑猴婆，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国人拿去比较，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老子是猴哥你是猴哥地料，你笑猴婆，因为我讲礼貌，看我有好多国人拿去比较。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Hello, check it out. 什么意思？怎么了呢？ 又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欢迎大家来到周末的微微一笑。 我是珊珊，他是水水，希望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好不好？ 你这个节奏 一点节奏感都没有，整段垮掉。 欢迎大家来到调频FM 98.2 AM 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哎，还不错，继续，有本人继续就这么报完咱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三个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搜索北京青年广播， 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982魔力工厂，跑不掉，跑不掉，982魔力工厂， 跑不掉 ，check it out。 让开，好烦躁啊！这两个主持人， 就感觉有观众在旁边踢我们一脚，说让开一点，不要挡得到。 谢谢红梅关注了主播，谢谢。刚才大家应该听清楚了，对吧？ 听清楚什么了？ 收听收看方式， 我们说的这么清楚，怎么可能听不到？ 也希望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我们说的 做听不到，就说明你的环境太闹，换个地方拥抱。 你干这行吧，水水，你还蛮适合的。就是那个你在做 hip hop 的时候，莫名出现了一种，就是那个嗓子出现了一种， 就在公园里面，老年人写那个是用那个拖把蘸着水写毛笔字的时候， 很坚强的气质。哼哼，对，今天天气不错，我出来逛一逛弯，然后顺便写两个毛笔字，把我的情怀撒在公园上，之类的这种是吗？ 这个女孩要不得，这个女孩你要不得，要不得， 要不得，要不得。下面的环节叫做翻滚朋友圈，朋友圈。好了，翻滚朋友圈行不行？ Okay, 谢谢松哥关注了主播。 OK， 翻滚朋友圈，一大波早餐正在袭来， 还没有结束吗？这半个小时都要这样吗，水水同学？ 哎，一大波早餐正在袭来了。大家其实会发现今天有一点不同。 为什么？ 与以往的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就是50国早餐来到了， 是最后一季，对不对？ 就早餐第一季的内容来到了最后一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呼唤一个叫做 Lisa 的小朋友？ Lisa 好像还没有起床。 Lisa 你在吗？ Lisa 该点餐了。 Mr. Lisa、 okay. Miss Lisa 被气死。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Milk, coffee, or tea? 怎么还不起呀、啊？ 嗯 ，OK， 来乌干达的早餐、 哦， 巴哈马群岛的早餐， 嗯， 哥斯达黎加的早餐，多米尼亚的早餐和土耳其的早餐，你想先吃哪一个？ 所以说，最后一次《微微一笑五十国早餐系列》第五季。第十季啊，这个 第十集， 第十集，这个每个国家的名字都这么复杂，是吗？ 对，就是介绍一些比较我们没有那么耳熟能详的国家的早餐。 嗯，好的，哥斯达黎加。 好，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的早餐呢，基本上是由红豆饭来组成的。是不是听到饭字的时候，你在想说 next one 下一个？嗯， 这个就过了吧。 我要介绍完了。 嗯。 它其实是由黑豆米饭，然后你可选酸奶油、辣味调料汁和玉米烙饼一起做成的。 嗯， 是不是 主食好多呀， 是不是 全是主食、 嗯。然后哥斯达黎加人呢会配有一些鳄梨。 嗯 嗯，你知道鳄梨 就是牛油果。 哇，你居然知道。 对呀。 好厉害。 怎么了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点一个牛油果沙拉找不到，后来发现是鳄梨沙拉呀。因为我们还在餐厅点沙拉的嘛、 嗯， 对吧？总要点两个菜叶子吧， 嗯， 象征一下自己是个女孩，嗯， 对，嗯， 然后把羊排吃光， 还有就是油炸成熟的这个车前草， 嗯， 知道什么是车前草吗？ 盐酸吗？开玩笑，车前草是什么？ 就是长在车前的草， 嗯，解释得非常好， 嗯，嗯，我也就说不清楚， 怪不得你是西花天王，又又又 车前草长在车前的草，车前草。 站在车间的草搭配酸奶酪刚刚好，好不好？这就是哥斯达黎加。早上在吃什么呢？吃完之后问个早，走走走。 滴嘟滴嘟滴嘟， 这是救护车吗？ 来抓你了。 嗯，谢谢临界潮汐暗涌关注了主播，他还说了声音都很有磁性，有亲和力。 嗯， 谢 谢 临界， 谢谢。 来吧、嗯，这是哥斯达黎加的早餐。其实我对哥斯达黎加的印象好像，哎，他是不是跟中国，哎，打过足球赛啊？ 不是前两天，不是昨天还是前天刚赢吗？是吗？ 好像不是，不是这个对手，是我很早很早以前看的时候， 我怎么记得好像是这个对手？不是是吧？ 我不确定， 好、 需要大家告诉咱们，因为我的确不关注这个足球界啊、 OK， 好。 博罗娜说了，说真是够了，什么够了？你说这个什么够了？你说到底什么够了 it's ？Never gonna be enough, never gonna be enough， 永远都不够，永远都不够。我跟你讲，林界特别逗。林界说、嗯、说那个，看播音主持的感觉很不错。 嗯， 他的意思是在直播平台上看到这个，就是正儿八经咱们来主持的一个节目，嗯、感觉还不错，是这个意思吗、嗯？ 其实我们一直都特别想造成大家可以去，就突然看到广播节目是怎么做的这种感觉。 是的，嗯、你有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直播间是吗？ 不是 、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比如说广播的主播平时在做节目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啊、穿着是什么的， 是的， 是什么样的。 嗯， 但是呢，也要客观的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们要看我们，所以说我们被迫早上真的是会比原来穿的。嗯，更整齐一些。注意，我用的是整齐这样的一个词， 是吗？ 嗯， 有一次我问一个男生，我说你多高啊？他说，不穿鞋1.79米，穿戴整齐1.82米。有的时候整齐就 是 这个意思。 是要把增高垫放上去是吗？ 嗯，也谢谢和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还有三甲第四关注了主播，好开心呐！还有润家个性甜酸为我们分享了，为上任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嗯、 对，巨大巨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了。 OK， 还有一个叫做泽奇的红颜知己也冒泡了，开心新朋友、 嗯， 来继续听我们说这个早餐系列吧。大家都吃早餐了吗？ 嗯， 特别好，因为我还没有吃，我很饿。我每次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都觉得在自虐。嗯， 是吧？ 来吧，刚才是哥斯达黎加的一个红豆饭的早餐，接下来是哪个国家的呢？ 接下来的这个国家，你想听哪一个？ 我想听乌干达。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乌干达的早餐。 那， 嗯， 哇， 乌干达的早餐呢？其实实际上和别的国家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嗯， 它典型的是因地域不同，整个国家在就是一个叫做卡托戈，就是我怎么读得像日语一样。 そうですね。 就是卡托戈很流行的是呢。就是卡托戈就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绿色的香蕉，然后混合牛肉丝儿。 和蔬菜沙拉烹饪而成，然后图片当中呈现的呢，其实实际上是香蕉和什么，你知道吗？ 香蕉和什么呀？ 我就不明白， 和油条。 他为什么会觉得别的国家也一样？你知道吗？他搭配的是香蕉和牛杂。 真的吗？ 真的。 我真的被吓到。别的国家吃牛杂吗？ 吃。 乌干达吃牛杂？ 有的国家吃的。 早上吃香蕉，炸香蕉配牛杂。 对。 为什么？ You ask me, ask who？ 英语真好。 我怎么知道？ 真的吗？这是牛杂呀？ 香蕉配牛杂的搭配。 但这个香蕉是甜的还是咸的呢？ 这香蕉是炸过的，香蕉本身是没有办法变咸的，对不对？ 对的。 除非你给它撒盐，然后把它混成泥。 是的， 对不对？ 把它泡在盐水里面。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又咸又甜，然后有点那个牛杂那种肉香味的早餐。 对我来 说，其实我觉得还行。 哦，你觉得还行吗？ 对，如果是把牛杂就是单独的来弄出牛杂汤就好了。 我不太吃内脏，我只吃就是比较吃得惯的这种内脏。其他的我不是特别吃。 好吧，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炸香蕉听起来还不错。 哇，炸香蕉是我的最爱。 对，我很爱炸香蕉。来吧，也谢谢在等你关注了主播。为什么大家的微信名字取的都是这个风格呀？就是这个在等你后面有个省略号，刚才有个和后面有个省略号，请问这个名字后面加一个省略号是什么意思？是种什么心态呢？ 就是表达未完待续，然后名字没有取完， 明白了， 然后很长，让你有所期待，然后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里是微微一笑这种感觉是吗？ 就这种感觉吧。 好吧，刚才是哥斯达黎加。 OK， 还有乌干达的早餐。还有什么呢？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巴哈马群岛的早餐。巴哈马群岛的早餐呢，它一定会有粗的燕麦粉。那粗燕麦粉是干燥的地面，就是玉米粥或是玉米粒，用开水冲泡而混合而成的。那这种粗的燕麦粉变成了粥以后呢？ 粗粮粥还是感觉很健康。 对，非常健康。然后它会加上什么呢？加上肥美的，比如说虾、肉，然后再加入调味品，变成这样的虾肉放在上面，然后底下是粗的燕麦粥，这样的一碗热腾腾的早餐。 无力拒绝，刚才乌干达还有哥斯达黎加都稳输，我觉得我绝对是都选这个巴哈马群岛的早餐。就看起来很香啊，首先下面是粗的燕麦粥，很适合早上食用嘛， 对， 而且很就是很健康。 然后很暖胃。 对，上面又是这个海鲜类的虾尾，然后又撒了一些葱花，很像中国的炒法，我觉得咱们会吃起来很习惯。 会，而且我看到还有葱花什么的。 对的，看起来很像是中国的这个某个地方出产的早餐，没想到是巴哈马群岛的早餐。 有哎， 目前为止我最喜欢巴哈马的，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OK，而且岛上的早餐总是有很多的海鲜，我也是受够了。 对，你不吃海鲜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算了， 没事， 我 单喝燕麦粥 可以， 好不好？就是它上来以后，我就把虾全部都夹给你。 行， 好吧， 就说好了。那咱们去巴哈马吧，现在。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多米尼亚的早餐。那可以试一下这个叫做 mango。mango 呢是用碎的沸腾的大椒，然后搭配黄油或是意大利蒜味香肠、奶酪或是鸡蛋共同的烹制而成，上面再撒上一些巧克力。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吃到多米尼亚最典型最传统的早餐了。 看起来蛮噎人的这个早餐。就是各种类似看起来很像，比如说底下那层很像土豆泥嘛。然后上面又是各种各样的混合的肉类也好，蔬菜类混合在一起，就完全没有汤汁的感觉。一大早的会不会太噎人了？ 就配个咖啡啊，果汁啊， 可以喝一口吃一口，是吧？ 好吧。Poor tea， 孤独中旅行，还有泽奇的红颜知己，一个说美，一个说好看，你们在说什么呀？ 说你吧。 真的吗？我需要确认一下。今天的早餐系列的最后一个 OK， 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在这一季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早餐当中的最后一个，那就是土耳其的早餐。丰富的土耳其早餐通常有很多种类的奶酪、黄油、橄榄油、鸡蛋、番茄、黄瓜、果酱、蜂蜜和腊肉。所以腊味肉，所以说 真的是非常的丰盛。 哦， 嗯，这个，我觉得如果我选的话，我肯定会选土耳其的早餐。 为什么？ 因为你选择多呀，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哦，嗯，你会吃的习惯很多各种各样的奶酪吗？ 除了臭的奶酪， 嗯， 我真的有点吃不下去，而且我普遍吃不了这种东西，比如皮蛋我也不吃。 嗯， 就是其他的奶酪我都超喜欢吃。 所以在土耳其的早餐当中，你打算吃点啥呢？橄榄油。 喝橄榄油，然后呢吃黄油，然后呢吃那个蜂蜜，然后果酱、黄瓜、番茄，然后辣味肉、奶酪我都吃。 嗯， 你知道奶酪搭一切， 奶酪搭一切， 奶酪搭宇宙。 嗯，我是挺喜欢吃奶酪的，所以说奶酪对你来说就跟麻酱的风格是一样的， 是 吗？是 一样的。 嗯，可以搭宇宙， 你可以配水果吃， 嗯， 然后你可以配面包吃， 好吧， 可以配肉吃。 嗯，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五个早餐好像的确有点吃干的，也希望大家早上起来先喝口水，然后开始选早餐了哈。目前分享的这五个国家的早餐，你觉得哪个国家最吸引你呢？再来看一遍，这是哥斯达黎加的红豆饭，这是乌干达的香蕉配牛杂， 嗯， 然后这个是巴哈马群岛的燕麦粥配炒虾， 嗯， 这是多米尼亚的混合物。 你这样对人家的早餐 很 不 利是吗？ 嗯， 那应该怎么说呢？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 多米尼亚， 这是多米尼亚的撒着巧克力的混合物。 嗯，好的，听起来真的好许多。然后这最后一个是土耳其的，这是五，一个混合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有青菜，有奶酪，还有橄榄油啊，还有一些主食。 没错，那大家的选择是什么嘞？ 大家喜欢吃什么呢？ 嗯， 王娜说今天不纠结了，很好选。为什么呀？王娜说选的巴哈马。 巴哈马那个粥是吗？ 对，那个真的是很好选啊。 我发现亚洲人，特别是比如中国人，很喜欢 喝粥是吗？ 在早餐喝一点什么汤汤水水的东西， 因为舒服啊，因为你已经八个小时没有喝水了耶。 OK， 身体其实很干燥啊，就早上起来喝点汤汤水水，这真的很适合。反正我是起来就一定会喝一大杯水的这种。 所以在聊完早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两条，就是这个翻滚朋友圈的内容，跟吃的有关。 嗯， 我昨天真的有被意大利的这一条笑死。 为什么？ 我真的觉得就是太好笑了。真的。 好吧，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意大利这条是什么呢？哈，咱们来看一下。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是有意大利面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象中的意大利面都是那种比较短的，然后硬硬的，然后你需要放到水里煮才会变得稍微软一些，再配上奶酪啊等等等等，然后来混合着吃，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有一种意大利面跟其他的意面都不太一样，它的来头特别特别的大。因为有一个媒体是这么报道它的哈，一个英国的权威媒体是这么形容它的：整整300年，这种意大利面意大利只有一家人会做。嗯，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名厨想拜师学艺，结果弄了整整2个小时之后生气了，甩手不干了，老子不学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意大利的生产的厂商的一群工程师登门拜访，寻思着呢通过机器来复制这门手艺，结果这个大型的意面厂商看完直接放弃了，扛来的机器又扛了回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大利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张图片来了解一下，就是他意大利人来拉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什么叫做来拉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细的意大利面。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面其实是它叫做古式意面。 对， 嗯， 就是那张就是有意面的图片吗？ 暂时好像没有，这是刚才要对比的。 OK， 待会儿吧。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待会儿大家就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师傅，然后开始拉面。拉出了千丝万缕的面条。 其实关键词儿就是细。 特别细，到底有多细呢？这一组就是那一捧意大利面，其实是有这个200多根的。 OK， 它是在一个意大利的古老的小镇，小镇不大，甚至当地人是沿用着古老的另外一种语种，就是小众的语种，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都会说的这样一种语种。然后，本来不大的一个小镇，但是来访者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是来见证传说中的古式意面的。做这个意面的师傅呢，是一位62岁的老太太。 是一个高龄大师，他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就早早的开始准备杜兰、小面粉、盐和水，就把一块面团来来回回的揉搓10次8次，要用心，这个当然手劲更加重要，然后还要用手指轻点那个水，就先揉面团，大家想象一下，然后再撒水，快很准是诀窍，接着就到了这个古式意面的核心步骤，拉面，这个五指一串，两手一拉，大力一甩，就是满堂喝彩，这种感觉很适合用 hip hop 的方式说。 对对对对，一拉一拉，两拉两拉。 什么呀？五指一串，两手一拉，大力一甩，就是满堂喝彩，这就是古式意面，送给您。本来是传统的这个意面，的确跟肉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哈，但是这个老奶奶说了，这是意面当中最古老的一种版本，叫做古式意面，可以说是每根面条呢洁白如天使，纤细如琴弦，细而不断。她说她是唯一能拉出这种256根面的人，对吧？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已经看到有朋友说了，这个 Verona 说我们龙须面。有的一拼吧，你真的是太会吃了。你知道我介绍了这么久的这个古式意面，之所以今天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个龙须面， 就是因为有一位网友淡淡的问了一句，对 的，在网上传播开来之后，有一个网友在网上淡淡的问了一句，那我们中国的龙须面算什么呢？ 对啊，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中国那么多师傅会拉的极细的面，这种龙须面，我觉得应该派一个我们中国的师傅到那边就可以变成， 教他们，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先看一下龙须面的照片好了，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通过龙须面的这个照片，来一窥古式意面的感觉，基本上拍出来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咱们的龙须面的师傅 在拉龙须面， 你知道这个看起来就真的很像是他抛在空中的那一坨面条，就是那千丝万缕的面条，很像一个古法仙风的那种仙人的长发，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是如银发般一丝一缕的， 是的，煮出来就长这个样子。看了之后就很想把刚才分享的那五个国家早餐全都退单，对不对？ 对，就你只要给我一碗龙须面就 OK 了。 是的， 你看到它上面那个青菜了吗？ 我看到了，那青菜怎么样的？ 看到那些就是玉米粒儿，然后我觉得 青豆粒是吧？ 青豆粒，对。 其实我看到的全是底下的龙须面。 然后这个汤汁儿真的是， 在北京有没有好吃的龙须面啊？ 哎，我还真不知道哎。 这样好不好？你用那个点评软件搜一下。咱们下了节目去吃龙须面吧。 可以啊， 我真的很想吃，看起来。 好， 但是你知道吗，意大利人呢在努力的为自己争取，他们说呢，这种那个pasta 就他们的意大利面的那个材质跟中国的面线一点都不像，材料不同啊，它更细一些，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比较，就他还在努力的为自己的工艺来进行这样的背书。其实我也相信这种古式面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啦，但是要说到美食的难得一见，咱们大中华真的是在全世界谁都不输，对吧？ 对，我觉得中国人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真的钻研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能把那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极致。但我们的缺点是没有把那个真正的精神传承下来。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遗憾。因为如果你说就300多年来只有一家会做龙须面，我就会在想说，所以那个丝儿是已经拉细到我看不见了，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一种可能，要不然不会有别的可能的。就张家的龙须面一定会被李家的龙须面就是学过去。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Verona 说跟咱们龙须面有的一拼，但是据说现在只有不到3个人会拉龙须面，真的假的？ 哦，真的吗？ 我觉得会拉龙须面的师傅应该听起来还挺多的吧。 还是说真正的龙须面其实实际上是指它非要细到一定的程度， 对， 而我们一般现在吃的龙须面都只是马马虎虎的 细挂面， 对，就是细挂面而已。 其实拉成那个兰州拉面或者拉成那个火锅连锁品牌的那种水平，我觉得就挺厉害了。 火锅连锁品牌的那个水平，那是粗面吧？ 它是甩面，对不对？一根面条 是甩面啊，对啊。 好吧，那还是兰州拉面更厉害一些。 兰州拉面也不细啊。 能拉成几十根就不错了。 没有，真正厉害的拉面师傅能拉很细。 是吗？就刚才放的这个龙须面的这种图片。 对。 好吧。 就他拉到你直接觉得就是他在拉一堆那个糖丝儿的感觉。 嗯，也谢谢这个墨香关注了主播哈，非常开心。在直播间，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击关注的朋友，请点击关注了。 对。 因为每天呢，我们都会陪大家聊天，也希望你们可以来陪我们聊天。 柠檬妹妹说：“妈呀，大早上的又饿了。” 好吧。 好吧， 又饿了，今天本来就起晚了，起晚了，然后还看到这个，一进来就看到龙须面，真的是不好受。 我想问一下，宋二二说的这个毛细兰州拉面的意思是说和毛一样细是吗？ 我不知道，我需要去 search 一下。然后我看到达菲也来了，早上好。 嗯， 周六都起得好早哦。 嗯， 来吧，什么叫做毛细兰州拉面啊？ 来，你查一下。 行的。 嗯嗯。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在北京有另外的一家店，也是最近被吃货们又重新提起来。 对的。嗯、 这家店呢，卖的有一种排骨，哦、怎么了？查到了。 哦，其实就是兰州牛肉面有很多这个粗细的级别， 嗯， 有大宽，有二宽， 有宽宽， 有九叶子，有二细、三细、细的、毛细，若干种的品种，所以 毛细是属于其中最细的那一种。 对的，毛细叫做细铁丝粗细。 细铁丝的粗细 就可能会比较细那种吧。 嗯、 大宽是两个指头宽。 okay, 二宽是一指宽、 嗯、 九叶子是韭菜叶的宽度、 嗯、 二细是直径四毫米左右、 okay, 然后三细是三毫米左右，细的呢是铅笔芯的粗细，嗯，铅笔芯的粗细，毛细是细铁丝的粗细，就各种各样的品种。 他说的这细铁丝应该是很细 很细 的 那 种 铁 丝， 对的，应该像粉丝的那种细， 所以应该就比古的那个什么古式 意大利面 差不多会要细了，对不对？ 应该要细一些吧，为什么要拼这个呢？ 不能输， 就是不能输，是不是？ 对，在早餐就不能输。 我看到了宋222也说了，这个兰州拉面分各种啊，有宽的啊，有普通的、毛细等几种不同的区别啊。 嗯， 对，我们的确，其实我们俩是爱吃面的，但是好像的确没有去认真的分这个兰州拉面有哪几种。嗯、 对， 嗯， 宋二二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具有挑战，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嗯、 他主要是在问珊珊，他说、 啊、什么问题？ 那珊珊，你喝大之后主要吃什么呢？ 他怎么知道我会喝大呢？他认识咱们俩吗？是咱们俩的朋友吗？ 宋二二啊， 是孔文吗？不是吧？ 你不要在这边就乱猜了，你就先说你就喝大。 宋二二一定认识咱们俩。 是啊，他认识咱们俩。 谁呀、 啊？ 你要关麦是吧？你怎么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考虑关麦啊？ 好吧，嗯， 好吧， 嗯、 我是这样想的哈，这个我喝大之后哈吃面。就是我是很爱吃面的，比如说我在 KTV 里面是很爱点面条的嘛、 嗯、 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就是在台湾的那个钱柜、 嗯、 说让我去台湾的时候去这家 KTV 一定要去吃他们的牛肉面，有很多台湾人三分之一的台湾人去他的时候去那儿的时候不是为了唱歌的，是为了吃牛肉面的。 我觉得我很生气。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青叶之间就是一夜之间、 嗯牛肉面就火了，是吗？ 所有的叫纯 K 或者是叫纯什么的 KTV、都在主打牛肉面， 因为牛肉面真的很适合解酒，或者酒前吃或者酒后吃都很爽， 对吧？ 要不然该主打什么呢？鸭脖鸭肠也不错，但是你总觉得喝多了之后还需要去跟他的较劲，有点费劲吧、 嗯 okay、 因为牛肉面你饿，你知道你喝酒之后容易觉得饿，或者喝酒之前你想吃点面类的主食类的来保护一下胃嘛。 宋二二说了，说喝大之后那得吃拉面啊。 对呀、 啊，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在指责咱们不知道毛细这件事情，对不对？ 然后他说要多放醋，放辣椒。 放醋，哎呀，哦呦，别再说了，真的，我很喜欢牛肉的面汤里面放醋。 我很讨厌牛肉面里面放醋。 太好了， 我很讨厌。 嗯、 就下一次我先吃一半，你再放醋好吗？ 嗯，可以。咱俩好像只能买得起一碗，是吗？ Verona 说了，说一般都知道你会喝大。 嗯。 然后还招商， 此处招商哈，有没有什么白酒啊、红酒啊、啤酒啊品牌，愿意跟我们节目深度合作啊？我真的是不介意是什么酒种，也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哈，在听节目呢，开车千万别喝酒，好吧？这个事儿我还是非常原则的， 对，喝车不 喝不开酒，开酒不喝车， 好，那以上就是本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要请出今天的嘉宾，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两位来自艺术界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庄子的蝴蝶怎么画。 好的，在庄子蝴蝶之前呢，还是要送大家一首歌曲。既然聊了这么多吃的，今天又是嘻哈主题。

我是水水。 嗯，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要开始聊艺术了，觉得自己的气质都变好了的珊珊。 嗯，那在介绍嘉宾之前呢，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看到我们的广播。当然了，首先您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但同时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您可以首先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 是的，大家看到之后请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 那今天呢，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首先要欢迎的是年轻的收藏家、艺术投资的资深的顾问谢尚进同学，欢迎你。 好，大家好， 欢迎， 又见面了。 嗯，又见面了，这是我们第四次见面。 对，每星期一见。 对，每星期一见，坚持一个月了。然后呢，同样要介绍今天我们请到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尚进的好朋友周广宇，欢迎你，欢迎你。 大家好，谢谢。 大家好，谢谢。 艺术家都比较腼腆， 有种那种嗨拜的感觉，打个招呼就再见了。 打招呼里面最尴尬的就是那种你刚见到他，但是你就要走。然后很容易就是这样说，哎，你好，你好，再见， 对对， 你好，再见。 不管怎么样，欢迎两位嘉宾来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里来做客。 对。那今天其实我们首先是要了解一下周广宇的作品啊，就是周广宇是在今年有一个新的个展，叫做《周庄梦蝶》这样的一个个展，对吗？ 更正是叫《庄周梦蝶》。 庄周梦蝶， 庄周梦蝶，庄周梦蝶。 快抓紧时间把自己的那个不理智都甩出去。有一种来了嘉宾之后要进入睡眠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庄周梦蝶。然后想请广宇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艺术创作，可以吗？ 我现在的艺术创作主要是以那个抽象水墨这一块，这个也是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了，从那个找到这个艺术语言之后，就是大概已经有了10年的时间了。这个在之前呢，也一直参加了很特别多的一个，之前也参加了一些特别多的展览，在今年的7月份呢，今年的那个5月20号呢，就是在尚进那个空间，举办了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个展，对 ，Art Mall Space， 举办了这个庄周梦蝶的一个个展，也是对我前些年作品的一个探索的一个梳理，就是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关心和支持，这个都对大家表示非常感谢。 突然开始获奖感言。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获奖感言。 为什么这次的主题是庄周梦蝶呢？还说你以前全都是画这种风格的？ 我一直都是画这种风格的， 水墨画， 就是水墨探索嘛，就是用点线面的，点线面色彩，色彩就是一些组织空间嘛。一直都是沉浸在这个抽象水墨探索。 我们从这个故事开始吧，就比如说，其实这是一个，其实中国人都还挺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不对？庄周梦蝶。就简单来说，就是有一天庄子他， 你知道吗，水水？是这个故事，首先大家都挺耳熟能详的，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我说到庄周梦蝶，我就会想去哪儿吗？然后你会觉得离我的生活有点远。我会这样觉得。 Okay. 然后咱们来重温一下这个故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能切中我现在的心理的这样一个点，然后看看能不能跟周广宇的作品结合起来，来理解他这作为艺术家想创作这么一个系列的一个动机，好不好？ 那就让广宇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好了。 对， 不知道每一个人的版本一不一样。 庄周梦蝶的故事， 这个简直。这个就是讲庄子嘛，庄子有一天就是 做梦，是吧？ 我成为了蝴蝶成为了我，就是这种合一的一种状态。其实不画抽象画不也是画画也是这个样的。就是你达到和这种物我合一的一个境界，就是和你的画面然后进行一个无形的这种沟通，融为一体的一种状态。我不太会表达。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确不是很好讲，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故事好像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故事。你能理解那种，好，我在梦中梦到了一只蝴蝶，蝴蝶变成了我，然后那种人物合一，然后那种超脱自然的那种洒脱的情感，那种比较超乎于自然的那种情感，但是你好像很难说这个故事 到底有多么多么的有生活的气息或怎样。 但是我理解这个故事的好像有一个点，不是在于说他其实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他说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 梦见了我是吧。是一个哲学命题。 反正我觉得庄子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是嚼来嚼去的一个人，对吧？很喜欢诡辩的一个人。 上前提是 关羽。 请我来说说吧。其实他那个这一次就五月份的那个展览，车的这展览，其实用了这么一个主题，其实也有挺多的含义的。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典故，包括广宇他是山东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名字里不有个周吗？ 对，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展览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含义的。然后他其实抽象，他画抽象画了很多年了。其实抽象画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延续上一期其实聊过的，比如具象的，那你现在到抽象其实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欣赏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很多人可能现在对抽象我不懂。或者说很多海归回来，从海外其实有海外背景的人回来，他可能更喜欢抽象，包括有一些抽象乐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抽象可能这种艺术也可以分为几个类型，它其实很多的都是一种精神探索和自我表现的一个中心。我觉得可能广宇有这种，他可能很多内心的很多话，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就怎么去表达或表现。 艺术家是通过他的笔来表达的嘛， 对 吧？ 对。 其实我蛮想看看广宇的作品，因为我很想知道，就是在一个艺术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就是广宇他的就是作品，其实大多都是很抽，就是大多都是抽象的风格。 但我觉得也很美。 比较适合呢。 你可以随便放了。 好的。来吧，我们看一下这幅作品好不好？ 好。 哎。 抽象水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能帮我们解读一下吗，尚姐？ 看见。我觉得让艺术家解释一下会更好。 就是这就是我近期创作的一个水墨作品。就是这个作品呢，就是我把上面的一些纸那个保留了它一些撕碎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可以有一个延伸感。就是在一个作品当中呢，我先用淡墨铺了底，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即使做抽象水墨，它就是一定要有这种东方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就是我一直保持着就是用毛笔和宣纸。这个语言呢还要跟现代的这种东西结合起来。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的作品可能还是具有东方性的一个，虽然是表达的没有具体的物象。那保留了完全的就是东方的这种情怀和 有很多中国文化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就是特别多。就是比如说我没有选择用刷子或者什么，但是呢但是我就是还是传统的毛笔画的。还是保留线，这个大量的这种线。我觉得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最经典的就是用线。 对， 线制。限制还有这种淡淡的这种色彩的融合。 其实我发现广宇的作品当中的确有很多线条在里面。 对。 但是我想一点点，这个叫抽象水墨是吗？您的作品的派别。 对，抽象水墨。但是呢，我其实也很不喜欢别人把我叫一个抽象画家。就是把你定位成一个 抽象画家。 对，不是把你定位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家。就是我也可能会画花鸟。也可能也会画点山水，也会画一些别的。就是这个艺术家应该是 作品。 对。但是主要以抽象水墨为主。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就是有一点不太清楚。就是其实刚刚上镜的有一句话其实让我心里还一乐。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在艺术界大家还是会稍微有点默认说画抽象的人还是要比画具象的人更厉害一点。 要高级一点感觉是吗？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传统，就中国的，像刚才广宇说了，中国的传统的水墨其实很难超越的。我觉得 对 吧？ 对。 其实，在前人真的就是你看，从宋、元、明、清，对啊， 其实 真的已经到顶，把水墨这种中国，你说一看就是水墨画，那就中国的语言嘛，在世界上的艺术史上，那 大家比较熟悉的水墨画作品有什么呀？ 你看就是 比较水墨的这种风格， 你看山水，中国传统山水、 嗯、 山水，然后写意的人物、 嗯、 等等这些 花鸟、 嗯、 花鸟 什么的、 嗯、 对， 有没有举例的某个作品，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种作品、嗯、 你看西山行旅图啊、 嗯、 范宽的、 嗯、 那就一国宝， 就是你能知道的 所有的那种国画都 是 水 墨 风格 是吧、 嗯、 对、 嗯、 包括我们马上这个故宫要展出来的、 嗯、 千里江山图 、 哦、 对啊，那肯定有一个热点，九月份吧， 我 记得。 我想让大家找到一个就是跟自己生活相关联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水墨画听起来也是一个很远的东西。 水墨画其实可以 画的离我那么远的那种感觉。 粗略的理解为国画， 嗯、 对吧？国画基本上可以就理解成水墨。可以这样理解、 嗯、 这个还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理解是吗？ 对对对，因为水墨它这个可能有一种现代的观念感觉在里面， 嗯， 就是包容的东西比较多， 嗯， 一般提国画就是指的比较传统啊、一说国画一般大家都会想到是就是传承下来的山水画呀、 嗯、 花鸟画呀人物画呀，但是你要提水墨这个概念就感觉比较宽泛， 嗯 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把那个综合材料的一些，把我们这个抽象水墨、现代水墨这些元素都融进来了，就感觉哎范畴比较大、 嗯。 其实我能理解珊珊的意思，珊珊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离生活有点远， 对，离我太远了。 而且特别是就比如说水墨还好一点，这个感觉就是水加墨嘛， 嗯、 水加墨。 你想象出就是那个作品就是那个阴晕着的，嗯、 但其实 是黑的白的。 它可能就比如说像抽象的作品、 嗯， 其实大家可能就比较难去理解。就比如说、 嗯、 因为我之前在画廊工作过，所以我差不多能理解就是。比如说这个历史怎么样然后怎么样、 嗯、 但如果一个普通的观众他站在一幅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站在广宇的这样一幅抽象的作品面前、 嗯、 就是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说看不懂 看不懂， 就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嗯、 其实抽象的东西就是把有也把其实也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 嗯、 你比如说把一个具体的画面给它色彩完全打乱之后它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一个状态， 嗯 啊，它当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你把它，它就有这么多的色彩，这么多这个绿色是大概有占百分之多少？这个大概占百分之多少？如果你把它全部打碎的话，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有时候那个画面出现不太好的状态的时候， 嗯、 会出现一些错乱的一些线条，但是还是这个图画。 前天就出现了，嗯、就 你说的是比如说电子大屏幕这种感觉、 对，电子大屏幕，对对对， 它就从这个具象变成抽象了，是吗？其实把那个出现乱的线条画下来，就是抽象画了，是吗？ 没有没有，这个抽象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就怎么说呢？ 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其实我举个例子吧， 我好喜欢广宇。 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毕加索的，他的抽象的画，其实毕加索他肯定能画具象的。你看他画他的，跟这个，因为他也比较艺术家嘛，可能他你看有那么多的情人，然后他的这个他经常就画他的情人，对吧？ 艺术家嘛，你看他有那么多情人。 对，我觉得毕加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啊，然后他。他的画就是根据他的情感的表现，你看他哪一张是特别具象化、 嗯、 特别唯美的呢、 嗯、 其实都是他已经是深入这个对这个他的这个作画这个对象的一种深入的了解嘛。 嗯、 我觉得他广宇的话他肯定也是画过传统的吧。 画过。 对啊，他从肯定从传统我觉得很难去突破、 嗯、 包括他现在往抽象来发展，其实从现代这种美学的范畴上来看，其实艺术家是可以通过强化这种水墨媒介的这种特性，或者他以一个符号，我觉得他现在是在自己找自己的符号嘛，你看以一种符号来表现这种就是新的一种水墨的一种形式嘛，你看画线也是一样的， 嗯， 对， 就是让别人看到，哎，一看到这幅作品就知道啊，这是周广宇的作品。 对啊，对对对， 找一个风格。 对， 所以其实除了画面本身的这种传达之外，其实是抽象水墨更多的表达的是精神的内涵。 嗯， 精神的东西。 嗯， 更多一些。 明白。您想表达是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呢？ 不是，这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是有一种绝对精神在里面。 嗯。 它不是说你要具体的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东西。就是让别人就是不会就是能够通过就是看到你的情感， 嗯 嗯，这个还是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一直存在误读吧，不光是抽象的东西，还是一些具体的画面， 嗯， 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西山行旅图也好，还是什么就是国宝级的人物也好，但是那画家当时画这幅画的时候，或者他那种创作时代、创作背景和他的画当时画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都不可能在就是了解到真正的走到艺术家的那个状态里面去了解他。 比如说我看您的作品哈，光云，比如说这不同的作品，我能看到一个词代表这幅作品的情绪吗？还是说大部分的这个系列的作品要展出的这个系列都是一种精神境界？ 我是希望我的作品每个人读它都不一样，就是不是说我自己的一个意思要向所有的人去传达，就是我这个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就是我比如说起个名字，就是我的很有些作品叫绿野仙踪，但是这只是可能我画画的时候一个精神指向，我就想这样传达一个画面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不一定就是让每一个观众看我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要看到这个绿野仙踪这个感觉，就是他可能因为你看的时候可能你的生活经历啊，你的那个对这个艺术的了解的一个程度啊，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嘛，所以说你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但是只要你看看我的画面感觉很舒服，我就觉得就挺好，就很好了。 我跟你讲点细节，就是原来的时候我去画廊就刚开始喜欢看艺术展的时候，那时候特别装嘛，然后呢其实就是特别喜欢看这个画它旁边的签上写的什么名字，然后就去研究，比如说这是哪个艺术家，然后这个画叫什么名字，它是几几年的，然后它的尺寸有多大，然后后来就大概在近一年，就大概我在去了伦敦之后，然后我特别是看抽象画，我越来越不在意就这幅画叫什么名字了。 对，经常叫无题、 这个、才是对的。 对，经常我就很喜欢一幅画叫无题，知道吧，就之前 跟未名湖一个概念是吗？ 对，就之前的时候我很讨厌一幅画叫无题，我就在想说无题这种起名的方法你就典型的不想让我知道你这个画在画啥呗。然后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无题这样的叫法，而且很多抽象画家很喜欢叫无题一、无题二、无题三， 不会起名是吧， 就经常给你写个数字在那什么的，然后每一幅抽象画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就是你难过的时候你就能看出难过来，你高兴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我跟你说 水水的鉴赏能力已经到一定的层面， 没有，我跟你说一幅蓝色的画你开心的时候看你觉得那个蓝的特别清澈，你要难过的时候看你觉得那个蓝的特别 这种感觉是吗？很忧伤，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抽象其实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在里边，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你就是觉得好像就看到那画，你不知道应该从何看起，对不对？ 其实我有一回整体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本来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看不见了，然后咱们聊的还是抽象的东西， 但就是因为看不见了，所以我们聊抽象才是更切合这个主题，因为本来抽象就不用你看见那个就是特别具体的东西的，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应该看一下广宇的作品，然后咱们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些作品， 可以 啊，大家可以会知道咱们在聊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你描述一个说，我跟大家描述一个非常忧伤的，然后非常怎样的这样一个环境，大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你给他两个字“抽象”是没法想象的。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们俩可以打开一幅广远的作品，然后我们两个来描述。 好的， 你就会发现我们俩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行， 好， 这幅好 了，你打开一幅好 了，随机打开一幅，好不好？ OK。 这其实为什么变成了，我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画幅不是方形的， 它是三角形的，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你看抽象的东西吧，我就注意它这个三角形本身，三角形本身就是一个有一种力量感，所以我当时就是宣就是发出来的时候也是叫力量嘛，这一个系列的一个东西，再一个我用素的线条，它就本身就有一个向上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是，就是也是在用三角形的画来实验嘛。 我理解这个力量的感觉了，但是水水我看到的东西不能播。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反正充满了一些荷尔蒙吧，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我感觉 你看到的是是 老司机是吧？ 我感觉我没有看到你那个。 快停车！这里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路。你没有看到吗？ 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有点看到的是，我觉得是一个空间感还蛮强的三角形。就是我感觉它的下面很像一个深渊，就是整个的那个流体的感觉是在往中间靠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别的什么。 你不觉得很向上吗？ 嗯，很像， 就是在冲啊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光友很喜欢用就是线条嘛， 就力量感。 哦、对、嗯，这个力量感，这些线条又 是 蓝色的。 如果说这是力量系列的话、嗯，我是没有感觉到你说的那个力量的，因为可能我关注的不是这个点。我觉得这就是抽象比较有趣的地方。 它还是不是一个命名，它是啊、它不是一个命名、嗯，其实还是无题。像刚才说的还是无题， 无题是吧？ 啊，对。 好吧，我想看一下这个四个相同的其他四个相同的也是三角形的这种构图的作品哈，我看看这个除了刚才我看到那个不能播的风格，嗯、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意象能够传达到我这里、嗯、啊？这是同哦， 这是一幅深褐色的主调的画、 哦， 同样是一个三角形， 嗯， 然后上面其实竖的方向、垂直的方向有一些纹路，对吧？ 对， 纹路 我看到的是一个抽雪茄的男人， 嗯。 对我来说会有这种意象的感觉，是那种有着烟圈的那种很怎么说有味道的那种红酒的感觉， 嗯， 抽雪茄然后喝红酒的男人， 嗯 嗯，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不太会就是觉得他像什么， 嗯， 我会表达我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说是什么感觉、 嗯、我觉得 因为你看我说的是比如说是一个抽雪茄的男人，其实我也想传达一种感觉，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意象去判断我当时看到是什么感觉、嗯、 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你讲的话我能感觉到你讲的那个抽雪茄的男人的那种感觉， 嗯， 嗯， 然后如果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幅画我觉得是一种遮挡， 嗯 嗯，就是一种 余音水，你好适合做艺术评论家呀。 没有 什么叫做是一种遮挡， 我看到的就是类似于我觉得这是一个色彩之间的一个遮挡的关系， 嗯， 然后我觉得它的层次很多， 嗯， 然后看到它的就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是一种在前面在后面和在中间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抽象的点就是很好玩的点、就是在于每个人都不一样， 明白， 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和你自己的自身的经历和那种感觉是很像的、对不对、 嗯、 那我们让广远来说一下这幅画你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有一种时也、嗯、你在不断的重复这个线的时候、 嗯、 其实是把大量的时间过程融进去的、 嗯、 其实就像中国道家讲教那个小童子练功夫一样的，就是老师给学生一把斧子，让你天天去山上砍柴， 嗯， 你就每天不断的砍，不断的砍，然后你才能把这个斧子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嗯， 像我们画画抽象画用毛笔是一样，就像用斧子天天在砍这个砍树一样， 嗯， 就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线条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东西就自然的显现出来了。 嗯 嗯， 所以这强调了一种比如说自然沉淀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幅画要画多久呢？ 多久？这个我还真没有计算过，一上午的时间吧，大概。 嗯， 如果是按时间来算的话，但是艺术品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按时间来衡量。 状态好的时候挥毫不落的，什么瞬间画出来 的。水墨画都画得非常快的。 嗯 啊。 对， 哎、 一泼墨花，就画完了。你说画完了也就画完了，是吧？ 宣纸的特性，宣纸的特性就在这儿、 嗯，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水和墨，其实最经典的就是要把水和墨怎么掌控，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把这个画面充分的传达出来， 哎、 而且还要跟艺术家这个情感结合的非常好、 嗯、 啊，你才能表达的更透彻。 嗯，我还比较好奇有一点，就是这个是印出来的电子版，对不对？ 对。 实物长什么样的？实物没有这个明确的三角形，对吗？ 有。 那是宣纸怎么裁边裁的这么齐？ 用刀裁， 就是你要先裁 个 三角形，然后背负 这个是我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是六尺整纸吧，六尺整纸对折之后， 哦、 然后再对折，然后裁下来就是三角形了。 啊、 哦，你真的应该 从四方形， 对，从方形、哦、 从方形裁到。 折成三角形， 方形对折， 三角形上画 啊，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一个工匠的感觉， 嗯， 就每天 在裁纸是吧？ 就特别画油画的人就在那定啊、 嗯、 敲啊、 也是水 呀、火呀、 啊， 然后他们画那个国画的，就是每天在倒水，然后各种调水、 嗯， 然后调完水，然后试这个水，试那个水，然后试这个颜色， 嗯、 然后你看他们就裁纸的时候，然后就各种、 嗯、 就是特别会折、 嗯， 你感觉他们就是折纸专家，反正就是一张方的，他们能给你折出几个空间的，然后怎么看，然后布局怎么看，嗯，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在休息的这会儿，我可以广宇一张纸，麻烦他给我折一个玫瑰花，还带这个技能的。 OK，、 嗯、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 嗯， 然后还有他带来的好朋友，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艺术家 周广 远， 周广宇。

大家好，我是周广宇。 嗯，欢迎上镜，也欢迎广宇。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聊的话题，其实实际上还是关于艺术方面的创作的问题。那我知道，就是其实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有的时候不是说艺术家创作了哪一个门类，而是说艺术家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作品。其实特别想问问广宇，就是比如说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艺术家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和别人不一样。 嗯， 对，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怎么来想的呢？ 可能这个我也是选择这个用抽象水墨来表达，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嗯，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的国画系嘛， 嗯， 就是写生啊、临摹呀、啊，就是反正各种东西都经历了一遍。 鱼吗？ 看 很多的虫，看很多的鱼是吗？八角鱼虫都得看一遍。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把传统的这种东西都走了一遍。 嗯， 比如说那个工笔人物，写意人物，写意山水花鸟，我们这个都要过一遍，包括那个书法， 嗯， 从楷书到碑帖，到各种临帖的这一个全部要走一遍， 嗯，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毕业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还沿袭这个传统的山山水水花花鸟鸟，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意义不是很大，就是想找到一个自我突破的 一个 道路，一个新 本节目的主持人。你是怎么找到山山水水花花鸟鸟的一个新道路的？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想找不一样的时候，就是首先想着就是不画这些东西，先不画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去表达呢？就是一直也在，就是当时也是很痛苦， 嗯， 也痛苦。最后就是，每天当你就是不断的进入这种艺术思考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就是，每天都是思想上都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就是晚上就是做梦，梦见这个就是水流淌在这个宣纸上流淌，就是啊，形成了一幅非常好的一个画面。就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开始这样的实验了。 嗯，哎，你做梦吗？ 对，就是当时做，就是当时那个有这个思考状态的时候嘛， 嗯， 啊，这个状态天天在想着怎么画一种东西和别人不一样， 嗯， 啊， 你是觉得这既然是真的，就是你看过很多书上写的故事，说一个艺术家梦到了一个东西， 对， 嗯，然后就把它画出来， 因为我很想 算不算装作梦蝶呀？ 对，算了， 这当然算了。 我很想知道艺术家的梦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像艺术家，尤其是画抽象的艺术家，他的脑回路和大人就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当时还没有画抽象画，他就是想着要画一种，就是 不一样的 啊，对，就是能传达你自己东西的，当别人一看就是。周光宇的东西，而不是说，哦，而不是一看就是这是山水，这是花鸟，不知道谁画的，大家差不多， 嗯， 大概都是那种笔墨形式， 嗯 啊，所以就后来选择点线面的语言，这样也更能表达我的这种内心的实在， 嗯， 就是再一个，我比观察生活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把某一个具体的小的一个东西，你把它缩小， 嗯， 它就是一个抽象画， 嗯 啊，你看到的一个。比如说你把一个 随便举例子，帽子嘛，一个还是指的是， 我想指的是那个墙上的斑驳的一个墙面， 啊， 比如说斑驳的墙面， 掉皮了那种墙， 对，你把它拍下来， 啊， 或者是到处贴的小广告的一个画面， 啊， 你把它拍下来，这个里面照样有结构， 所以你的手机里面会存在着很多各种各样我可能不会拍的照片。 对，有一些，就是出去之后会拍一些照片回来， 就 是 比如说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墙面，可能你把它取得近了一点， 哎， 可能也是一个。 对，如果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让你拍一张照片，你会选哪个角落来拍？ 就除了拍女主持人的脸之外，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确实太客气了啊！ 没有， 咱们四个人来看看谁更这样吧，咱们三个人分别选一个角落，然后拿给广宇看，看看广宇会不会觉得咱们哪人更有画抽象作品的天赋，好不好？ 好，好， 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直播间，顺便， 嗯嗯。 好不好？ Okay, 嗯， 水水，你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了，可以跟着我的镜头走一遍这个直播间哈。说明这个直播间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台啊， 嗯。然后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取材的范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的。 然后上镜也看一下。 其实我已经有选择了， 你已经有选择了吗？ 对对。 什么呀？ 他那视频中发，我写的是在里面的。 是什么？就是一个那个铁丝网的感觉。 铁丝网里面的。 他这个选择太调皮了。 里面是我们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墙面， 对，就有那种墙面。 对对对对 对。 那个墙面你为什么选择它？是有那种斑驳的纹路的感觉，是这意思吗？ 对，它这个应该，我觉得这个墙面是那种隔音的吧。那种纤维型的这 个 东西，对， 纹路在的， 纹路，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挺有意思的。 换成水墨的话，就成线的缠绕的一些 缠绕的东西， 缠绕的东西。 我觉得我的答案非常明显，珊珊应该猜到了。 我不知道啊，哪里？ 静电球。 静电球， 我跟你 看，在那里， 就我们直播间。 就是有一个静电球， 就是有一个静电球，然后这个静电球是我们每一次就主持人会摸它嘛，然后因为 你竟然把这个静电球举起来，你知道？ 它很轻 是吗？ 很轻，对， 可以导电的。 对，我就拍这个静电球的球面好了，静电球的球面。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拍那个绿植，有黄叶和绿叶错落的那里，那里吧，给大家瞅一眼，我们的绿植长这个样子啊，还。 挺可怜的，在这儿常年没有阳光。 啊，对对，这儿。 Okay. 好啊， 好， 就那个角落底下，然后那个绿植的下面，因为照不到阳光，所以 它 已经发黄了。 好，那我们就让广宇来，就是点评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这种选择。 我觉得上进选这个太理性了，因为他本身是青年藏家，他选择的本身就是像抽象作品一样的东西。就是艺术家，就是直接就等于还是画了一个具象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也是很理性， 很理性。 这个选择其实跟上进的个性也很像， 对 的， 上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然后很理得清楚的，逻辑永远是那么严谨的一个人。 好， 然后呢， 所以我做不了艺术家，所以我做不了艺术家。 所以广宇直接对咱俩的作品选择了忽视吗？ 没有，随随选的这 个， 对，我在考虑这个静电球是怎么说。这个你这个还真不好传达，这个真的不好传达。 真的在抽象派里， 但是我看 表现是吗？ 对，这个还真不好传达，你这个， 我觉得再让邓云来画吧， 太画了，这个的。好好的思考思考， 这应该做现代装置。 但是你对， 直接把这个搬过去就可以了。 其实我最喜欢你的选择了， 真的。 对，因为这个正好给艺术家发挥的一个空间， 很好画，对不对？ 对，把颜色、把一些形状结构都可以进行一个转换。就是其实抽象画就是把这个具象的东西进行转换，这艺术家的价值不就在这儿吗？你如果是把它那个拍下来，就是再拿给我，我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这种感觉的一个抽象水墨。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选的了，你知道吗？这种斑驳的墙面，然后搞怪的静电球，然后都已经被选完了，难道我要选一个那个瑜伽球吗？ 其实再看不懂，再难看的，再就是看不懂，或者是就是您就是看不懂的，就是作品它都是来自于生活的。就是不管任何样的作品，就是甚至于包括大家都不能理解的行为啊什么，它都是来自生活的。 所以说如果你选的话，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会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角落来把它转化成艺术作品呢？ 我不用选择，我就把我们这种现场的这种我们交流的这种状态和氛围，对，我就通过我的内心就传达，可以传达出来。 那如果你现在浮现在脑海里的颜色， 对， 是 什么画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主色调呢？ 主色调肯定是一个，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就是又淡雅，但是又有这种明丽的这种色彩在里面。 香槟粉加点黄， 差不多 加点绿啊，这种感觉吗？ 你俩有共鸣， 差不多就 这种感觉。香槟粉加点黄， 加点明黄再加点绿。 我觉得你想的画面怎么有点不能播呢？ 怎么了呢？ OK， 那其实刚刚我们和广宇在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抽象的一个精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抽象好像离你的生活特别远，其实你生活当中，你如果手上拿个相框，你往哪儿一框，其实都是一个画画的一个素材。 对 对 对，没错。 知道，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喜欢抽象的，相比于具象来说，因为具象你没有想象的空间了，它只是那么一只鸟一样，一只鸟，然后一只猫。 它可能跟你想象中的那个理想的猫和鸟不一样，你就不会那么喜欢它。但是其实好像很多，比如说像我是艺术的门外汉，我也会比较喜欢抽象的东西，因为它那种感觉，你只要传达出那种情感，觉得好像对我的路子，你可以有很多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嘛。 对， 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比如刚才广宇提到了梦的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艺术家的梦是什么样子的。就我真的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可能会比常人更丰富一些，然后他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和我们常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你常做梦吗？ 我在就是艺术状态就是出现困惑的时候，经常会做梦。就是说当我画了一批东西再画不下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就想着怎么就是下一步怎么传达，怎么把画面做得更细节上啊，细节的处理上啊，和那个精神的延承性上啊，这个当你的思考越多的时候，就是越容易做梦。 你的那个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梦你还会记得吗？ 就是这个我 水漫宣纸， 就整个影响了他创作风格转变的一个梦。 对，就是这一个。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主题，其实也包括他的这个梦，当时就聊过。 所以说其实庄周梦蝶是有在隐含说一个梦改变了他整个的风格。 对，没错。 所以是从原来比较具象的一种传统的水墨转向了一个抽象的水墨。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新水墨吗？但新水墨好像和具象抽象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吧？ 对，其实我更喜欢就是说就是艺术家作品，就是定义嘛，就是我不太喜欢给自己一个框框，或者是 因为我知道现在上进是作为策展人是在出品一个这个展览，是关于新水墨的。 对，因为我是也是就对水墨，其实我其实也一开始从抽象入手的，然后慢慢的其实也接触， 是吧？就是、 对、 okay。 然后原来也就是在前一波就一些新水墨的一些画家，我当时也是收藏过他们的作品，所以说在接触这个水叫新水墨，其实是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挺早了，好几年前了。然后新水墨其实也有一波的其实市场也蛮好的，然后现在又回归来，其实我其实是把我自己就是说有一个总结，因为也认识一些很年轻的一些新水墨的艺术家。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新策划这咱叫新语境啊，是这个中国新水墨青年艺术家有11个人的联展，其实包括了也有广宇，是在明天下午是开幕。 明天下午开幕。 对，在那个车库美术馆的 Atmos Space。对，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和珊珊在，我在微博里，我在微博里会转发一下这样的一个展览的信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样的新水墨的艺术家，好不好？ 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作为策展人来说，肯定是要定义和策源很多很多的概念和标签，对不对？ 对。 然后作为艺术家来说，有的时候他们又希望去摆脱和不要去被这样的标签所束缚。 对。 所以说策展人，就比如说你作为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你们两个会存在一些比较就是类似于微妙的关系吗？ 我觉得有点， 你说 出来实话，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策展人是要了解艺术家他的创作，对，然后再从这些艺术家里面去梳理他们的主线，他们所表达的是什么？然后你看，就是新水墨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什么抽象的，它是代表各个门类的。应该刚才有导播导进来，其实可以看一下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图片，其实好多有具象的。 哪幅作品会比较？我看到了，比如说邵逸文的《迷花季之二》，这个应该是抽象的，对吧？我点一个这个好，《绿地之上》。 对，你看，这也是一个方式，这就比较具象了。 对， 这傅振宝的， 这 好可爱的颜色， 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山野童趣的感觉， 对， 山林野趣。 其实明天你们去可以看看， 好的。 其实这个他的作品也特别好。 然后还有别的我们也看一看， 对， 就是、这个 这朱晓坤的。 我看了那个介绍之后，我最喜欢这一幅， 是吧？ 是的， 对， 这一幅其实就是一个戴着帽衫的 hiphop 天王，但是他的没有脸，然后是全部被那个花挡住了啊，就是他的整个的帽檐里面的应该是脸部的范围全都是成簇的花朵，然后我是最喜欢这一幅， 类似于黑白的这样的一个色调， 对，有一种假面舞会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他是就是你看他没有任何一个是跟传统，就是 很类似于传统的，因为传统你看就是水墨。刚才第一个虽然可能代表它，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有色彩的一个表现方式嘛。嗯 嗯，所以这都是水墨新水墨的一个范畴里面的作品。 对、 哦，也会出现在这个明天开展的新语境的一个展览上面。 没错。 但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就是直播的观众朋友来说，就是也没有必要说一开始就要了解那么多，就比如说到底哪个新哪个旧啊， 就你喜欢、 啊、什么是水什么是墨呀、啊、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先要感受。嗯，所以大家其实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知道哪有好的展览，然后去看展览。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比如说在我们北京，就是比如说常说的七九八或者是草场地之类的这样的画廊，就去看展的时候，我特别想听听就比如说像广宇怎么来看，就比如说你走进一家画廊，比如你走进一个展览，一般你会怎么看画，然后怎么样去逛这个展览呢？ 嗯， 我现在都很少去这个看这些 展览了。嗯， 因为这个因为现在都比较方便了，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基本上都是身边的很多朋友的一 个，还在工作室的时候就看完了、 对，在工作室交流啊或者是在什么都很清楚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嗯 嗯 啊，就刚才我还沿着这个新水墨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新水墨还是就是符合当下的语境。它符合当下的语境和这个现在的这种现在的这种时代环境啊，就是吻合的特别好，就是还是说笔墨当随时代，可能就是这个概念，就是现在一些年轻画家他都传达的东西都是自己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通过自己的一个想法，把自己的理念然后传达给观众，但是他们就是以这个具不管是以具象的形式还是抽象的形式，但是都是对一个传统的一个严惩。还是很好的一个还很好。 那作为上进呢， 其实是这样的，我去看的话其实我会关注比较多了，就是可能跟艺术家整个的这种，我觉得感觉很重要。 嗯， 就我首先会有自己的一个感觉。 嗯， 我觉得他从可能从也还是从笔墨上面来看，从他创作的形式和他的表现，艺术家所想表现的东西和符不符合当下。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什么叫新，而且这个展览为什么叫新语境，其实你是一种新一个表现，让人家就是你是一个当下的东西，你看到的也是一样的。然后不是说传统，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刚才说的艺术家他们想去突破以前传统的很难，这也是我觉得也是，而且以前的话你像山水啊这种题材啊其实太多了。 嗯， 那你想去突破，你需要自己的语言嘛，所以说广宇他的语言是他说做的那个梦，他自己的这种抽象流线从线条表现。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吴冠中不也是用线条吗，其实线条还有就甩啊这些等等的一种形式嘛。 对， 所以你一看就那也是吴冠中的作品。 其实你知道吗，大家可能在比如说读梵高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梵高怎么可能画着画着画然后就痛苦到要把自己的耳朵的一小块就比如说割下来啊，或者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嗯， 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或者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艺术家的那个痛苦的感觉和真实的艺术家痛苦的感觉来比，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及。 嗯， 就你知道艺术家碰到瓶颈然后碰到天花板的时候那种痛苦，有的时候都被逼着要在梦里面去思考和创作了，是会很痛苦吗？ 对，这个是因为 不好意思啊，珊珊，你能想象这种痛苦什么？ 我能想象， 你能想象， 就是无力的感觉吗？ 你会把它类比成什么？ 困兽，就是被绳子束缚住手脚的困兽，就明明觉得体内有洪荒之力，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笔，或者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还是挺能想象出那种就是很困顿，不知道该怎么去挣脱和冲出现在的这个瓶颈的状态，对吧？嗯， 我看咱俩脸都该犹豫起来 了，扭曲了是吗？你会真的觉得很痛苦吗？ 那当然了，我在2005年写过一个嘛，写过一个就是苦于绘画的一个文章，就是当时就是写这个状态， 就是 当时里面写的就是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就是想要突破又想要逆流而上，又找不到自己的一个语言，就是很难受嘛，难受的一个状态。结果当这个东西有了之后，就不断的实验，这个东西也慢慢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呈现出来了，其实吴冠中对我影响挺大的， 为什么？ 我看他的东西特别多，因为他就是一个在中国一个创新的一个画家嘛，因为很多人都不认可他的，开始都不认可他的作品，是吧？提出一个笔墨等于零，让一些传统画家就感觉到你这个就是把传统东西全部抹杀了，这个是。 我发现一个规律，其实在他在世的时候或者他创作的阶段被骂的越厉害，就大家都在骂的这种画家，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可以收个几件。因为我觉得历史证明就一般来说这种画家的东西一般来说 就争议性很强， 过个就是七八十年，甚至于你都已经不在世了，然后你的孩子来接手你的这样的比如说这一小批收藏的时候，他应该会就是获益无穷。 你看我们以前说到那个黄宾虹，对吧，他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原来他在北京画院真不受待见，很多人都觉得他画的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 你看莫奈当时办那个展览的时候，就是巴黎的那种艺术家都直接拒绝参观，就觉得说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对吧？就你当时可能花了一点钱，然后你就可以买好几幅。 所以说莫奈的作品是过了多少年才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呢？ 也没有太久， 我要算算得等到几辈儿的那个重孙女才能享受到这笔福利。因为我觉得像你这种其实是投资上属于风险偏好性比较高的，你这属于海投型的， 压大宝是吧？ 最后不中的概率也挺大的吧，对吧？ 但是我说的意思， 那这样好不好？我开始画画，一定不会骂你，买我的好不好？ 就是关键是骂你的人是不是真的有水平的人？ 就找人骂。 所以评论家很重要啊。 我说的就是被骂是那种被真的是在行业里面有一定地位的人骂的人，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年轻人在做一些叛逆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都会被那些传统的老人。人或者是在江湖已经树立地位的人骂， 对， 然后这种骂声，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是就是促成他们的一个浪潮，我觉得 对，其实好像我理解水水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艺术作品的价值，当时可能是无法判断的，对不对？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它刚设计的时候，大家不是觉得很丑吗？所以就是都是法国巴黎人事儿很多，对不对？ 看习惯了就好。 后来变成地标性的建筑物了， 但是艺术界的人事儿也很多呀，我觉得艺术家还有艺术评论家，然后策展人，然后就是真的是哪里都是一出戏。 我曾经也被骂过。 真的吗？ 我知道 了。为了证明自己的作品很有价值。 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创作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也不算被骂吧，就看到这个作品也是面临不理解，但后来越来越逐渐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我的作品，然后收藏了该收藏的。 谁骂呀？骂什么？ 也不是骂什么，就是一些， 批评， 就没有他，对，也是一个就持相反观点的一个人嘛，相反观点嘛， 他觉得应该怎么样呢？比如说 就延续传统嘛，就要传统嘛，要走传统的路子，传统的经典就是不可突破嘛，就等于在这个你突破了你这个传统的笔墨语言，他就觉得你这个不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作为年轻的人，或者说我们不要谈论年纪这件事情啊，就是作为我的性格来说，我是特别特别希望去反叛一些传统的人们，因为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已经遵循传统了，而且大家其实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来说的话，遵循传统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对不对？那总要有人跳出来去做一些和传统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反叛传统，传统的东西肯定是经过历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肯定是被就是跟他，但是他跟那个他的那个时代相关，我们做一个传承，做一个也是对传统经典的一个延续，一个传承，一个转换，就 是 更符合当下的语境，这样子我觉得才是对的， 所以叫做新语境嘛，这个画展， 对， 你俩真是一家人。 OK， 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然后要留给两位每个人 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然后说一说你们对于艺术或者是对于这次展览的一些理解，或者是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说的话吧。 嗯， 广宇作为来第一次的艺术家，然后尚欣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好不好？ 广宇先说吗？ 你先来。 由我先来。 好。 我觉得就是能把好的艺术去呈现给大家，把当下的这个语言，就是现艺术家想表现的东西去呈现给大家，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就策展人也好，或者说对艺术有一定的就是爱好者也好，是我觉得应该做到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能把他们的作品又集中起来呈现给大家，其实也就是说我在明天想策划这个展览新语境的这个开幕，我也希望能更多的人去关注或者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其实在广播或者说在这里聊其实还是很抽象，其实我觉得应该去看到现场， 真的走到画廊当中去， 对，真的走到这个空间，真的去看艺术品，面对面的去欣赏，我觉得能更直观的，你能看到来自于这十一个艺术家，基本上你看来自于中央美院，还有那国家画院，然后还有山东大学，包括这个南京画院等等这些高校机构。其实代表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的这么一个展览。好 ，OK， 要给大家说是在 Art More Space， 是的， 车库美术馆 ，对 ，OK， 大家一定要关注。然后广宇， 我觉得艺术肯定是来自于生活的，我希望就是更多听众朋友们经常的能去美术馆呢、去参观。这样的是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方式。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明天光顾 Art More Space， 就我们一起可以进行一些探讨。 你会在是不是？ 我会在。对， 好的。其实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最近这两天刷到了一张朋友圈的照片，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是在一个美术馆进行拍摄的，在一幅画作面前是一个老人在凝视那幅作品，他拍的是老人的背影。其实我觉得想象的也是这个老人在跟这幅作品对话。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走到车库美术馆当中去跟这些新语境的艺术家去对话。你看到那幅作品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自己的理解，跟别人都不一样。在那一刻，那幅作品就是属于你自己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007这样的电影当中，每一次James Bond 就是去交换那样的比如说道具啊，然后要找这个钟情六局去拿一些东西的